的名字叫做大拉崩，巴西的巴拉崩，出生天的一个小小的部落，从小不长高，见我后山的我，别靠近他，不要你。今天要是一个风和雨明媚的一天，怀着好奇心的我总是爱冒险，突然变了天，后山刮起阵